那蘸的不是胡椒， 那胡 那叫鼻烟儿。 是啊，我说的就是鼻烟。 阿贵哥，你只帮他俩月，怎么就不干了？ 就因为我说夏慈奶奶的儿子是他外甥，他就辞退我了。 哎，那不是他外甥又是什么呢？ 他说那是革命党，应该杀头。我这话也对啊。 那昧心钱呢？ 他说那是我大义灭亲，官府给我的恩赏。狗屁，总归是昧心钱。他要我干啊，我也不干了。 阿贵，小种， 这纸人呐，也真不是东西。 就是， 阿贵哥，那你以后干什么了？ 那以后我做买卖。 什么买卖？ 一点小买卖。 哎呀，发财了！哎，发财了！ 哎，各位，今天阿贵请客，请大家多喝几碗。 来， 各位， 这时候，阿 Q 在贝庄人眼里的地位虽不敢说超过赵太爷，但说是差不多，那也是没问题的了。谁知道没过几天，这阿 Q 的大名又在贝庄的女人们中传遍了。 妈，我要那老虎帽子。 哎，别让他讨债鬼。 赵金嫂，哎呀，赵金嫂真漂亮啊。 哎呀，多少钱？ 哟，刚买回来呢， 借给我看看。哎 呀，多少钱呢？ 真便宜，才9毛钱。 9毛钱？哎呀，还有没有了？ 快去吧，去晚了该没了。 走， 跟我回去。哎呀，这讨债，跟我回去。妈给你做，是听话啊。 这是怎么回事？ 阿贵在家吗？ 在呀、啊。你们是来烧香吗？ 阿贵， 你们这些贱民又都来找阿贵来了，怪事。 老头子，阿贵在家吗？ 在呀、啊。 哎呀， 你是 阿贵。 周七嫂又兴冲冲地跑来了。 阿贵，老头子，阿贵在家吗？ 在呀、啊，你也来找他，又打什么主意啊？ 嗨，不是我找他，是赵太爷请他去。 赵太爷请他去，怪事。 真的。 赵太爷不打断他的腿啊？ 嗨，那是半年前的事了，还说什么？再说吴妈要走了。 我知道吴妈是你挤走的。 这个死老头子嘴里净没好话。我找阿贵去。阿贵，你出来一下。 阿贵，你出来一下。 那到哪去？ 快点。 知道啊？ 我。 你又来干什么？ 嗨，不是我找你，是赵太爷和太太让你去一趟。 什么事？ 没别的事，他们呀想买点你的东西。 没工夫。 阿贵呀、现在架子可大了。 我说阿贵，你就去一趟，赵太爷不会打断你的腿的。 对了，这次啊是他们请你去的。 行。 哎，这， 对，那我晚上去吧。 哎呦，晚上？赵家晚上是不点灯的。 那明天早上去啊。 哎呀，好，晚上就晚上。你可一定得来。 好。 哎，阿贵， 干什么？ 你可多带点东西来。 行， 早点来。 行了， 晚上的去就是了啊。 你可一定得来啊。 阿贵，你这东西是？ 这东西啊。 阿贵， 你还没找钱呢。 找我的钱吗？ 难道是？ 这天晚上，赵虎又一次破例在客厅里点了油灯，以等候阿 Q 的到来。这在赵虎可说是盛典了。 哎呀，七嫂，就玩个点灯，

穷朋友不要紧吧？ 你穷？我这副大礼不是卖给你吧？等着吧，你们！ 这 到完了！ 哎呦喂，我的妈呀！ 像父亲大人，早知道革命党昨夜进城，那白巨人的箱子不收就好了。 哎呀，现在先不要管箱子，阿贵这帮穷鬼就骑到你头上来了。 那怎么办呢，大人？ 只有一条路，你赶快去找钱大少爷，假洋鬼子 造反啊！造反！ 这个！白盔白甲， 阿 Q 飘飘然地飞了一通，回到祖母祠，独自躺在自己的小屋里，他说不出的新鲜而且高兴，躺在铺上就像在波浪上飘荡着，一起一伏。 白盔白甲的人马一到就回来叫我，阿贵一同去， 一同去，都是钢兵，将你打。 阿 Q 很快就进入了梦乡。 众将快走， 杀王赵太爷府上去斩。 抓 大爷马， 别看阿 Q 穿着一身破旧的衣裤，他现在率领着一群白盔白甲的革命党杀到了赵府的客厅。赵太爷、赵秀才和两个本家，还有白举人钱大少爷，都战战兢兢地跪在地上。 你还敢辞退我贵老爷吗？ 小的永远不识泰山，求贵老爷饶命呀。 我问你，你还敢冲我打喷嚏吗？ 小的再也不敢了，这股憋胡请贵老爷笑纳。 哎呀，把他鼻孔眼堵上，让他交出25两银子来。 贵老爷，贵老爷，贵老爷。 啊！假洋鬼子的！ 小的在。 你这哭丧棒怎么说？ 那小的罪该万死，罪该万死。 不行不行！我看看。假的就是假的，滚！ 哎呀，贵老爷饶命啊！ 过来！你这老王八蛋小王八蛋怎么说？ 贵老爷，你我是本家人，饶小的一命吗？ 贵太公，你比小的长三辈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。 你是我的本家吗？ 你是姓赵吗？你配姓赵吗？你敢姓赵？滚！众将官 有 四个王八蛋斩首不留。斩首就是杀头啊，杀头就是杀！回来！ 把这两个王八蛋拉下去，各打500大板！ 哎呦喂！ 贵老爷， 饶命啊！ 贵老爷，这大礼我还给你了，贵老爷。 贵老爷，小弟有个妹子愿意送给贵老爷受用。 你的妹子嘛， 太巧了，不要。 走！ 小的们， 来！ 红鼻子老总、蓝皮阿五、王虎、小红，还有航船七金都应声而上。 阿贵哥，有何吩咐？ 都替我去办。老太婆的遗像、老王八蛋的太师椅、桌椅板凳、锅碗瓢盆，都替我去搬，搬到土谷祠去。 这， 慢着，别忘了，还有白举人的5口大红皮箱。 这， 走。

是吗？ 那是供观音娘娘的，不能动。 你胡说，这是放在龙台前面的，也应该革命。 嗯， 师父，师父， 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 没死的赵，伪装的革命成功了。维尔狗的，我这就进城去报告。 老兄进城，请为小弟美言两句。 啊， 就说我赵某今日以来革过命了。啊， 当然，当然，我们自由党人一向是欢迎你的。那是否一同进城去呀？ 这个啊，改日奉陪，改日奉陪。 好， 这个香炉， 这个破玩意儿有什么用啊？ 这是宣德炉，明朝制的，有400年了。我想做个纪念， 革命纪念啊！好，好啊！Goodbye。 再会，再会。这个假洋鬼子，他不识货。 赵秀才和假洋鬼子二位革命家，从此成了情投意合的同志，协以为心了。而我们的阿 Q 到底是后知后觉，他又来迟了一步。 他们干嘛？我贵老爷。 你又来干什么？ 革命啊，你不知道啊？ 革命，革命，不是都革过一回了吗？怎么还革呀？ 什么什么？革过了、 啊？哎呀，你来迟了。 哎，都，谁来革的？ 赵秀才和假洋鬼子。 是他们？他们怎么革的？ 阿弥陀佛，龙牌砸了，观音娘娘前的那个宣德炉都给革走了。 好啊，你让他们革，不让我革。你拿个香炉给我。 你也想要香炉？你不配！ 不，妈妈的，他们来革命都不来找我，也难怪，我投降了革命党，他们还不知道呢。革命！老子要革命！ 正当阿 Q 感到不平和冷落之时，赵秀才拜托假洋鬼子进城，介绍的加入了自由党。这是阿 Q 恍然又懂的一条道理：要革命，单说投降还不行，还上面子也不行，还要巴结革命。 钱大少爷从城里回来，他到赵府给赵秀才举行了简单的仪式，亲自把一枚徽章别在赵秀才的胸前。 历史的赵，从此你便是我们革命党。 承蒙贤兄提拔，老朽和小儿不胜感激之至。 赵太爷奉献上4块洋钱， 请收下。 钱大少爷接过钱，放进了上衣口袋。 哎呀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啊，你我都是同志了嘛。 钱兄是革命前辈，以后还请多多栽培啊。 听说这抵得上一个哈哈哈。翰林的顶子？ 不，我看顶得上一个状元呢。 你们这些人呢，真是浅见，什么翰林状元，早都一文不值了。如今世界全靠我辈革命党人了。 哦，即使、啊 其实那么钱仁兄，你是否也要进城去高升了？ 我可不愿在小县城里做事。黎元洪，黎大都督来电报。